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下象棋，打扑克，看书作画紧忙活，老电影新回忆，休闲居家数小盒，会工作爱生活，修身养性挺忘我，家家笑欢欢乐，合家欢笑有话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健，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这一上来呀，说了两句顺口溜，其中就提到了小盒一家居家休闲的时候经常举行的文化活动。其实啊，很多朋友都一样，下棋扑克带搓麻，网游桌游三国杀，这家庭娱乐搞好了，绝对是对身心健康都很有益处的，那幸福感指数肯定一个劲儿的翻跟头，而且是越翻越高。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啊，还是来听听爱家小区小盒一家人在下象棋打扑克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 小盒，陪我下盘棋吧。 我不是说了吗，我再也不跟你下棋了。 为什么呀？ 每次下棋总是你先走，我多次提出抗议都没用。 哼，那是当然了，女士优先，你懂不懂啊？你一大老爷们儿和我妇道人家争什么争啊？ 是啊，这为了我的男士风度，你用这招可谓是屡试不爽啊。我迫于无奈，只好摆出大老爷们儿的架势，让您先走了。 对呀、啊，你都让我先走了，那就好人做到底，再陪我玩一盘吧。 玩？ 你是玩不过我，脸上不好看才不和我玩的吧？嘿，你也就和欢欢一水平。 我实在是没地儿说理去了。你想想啊，每当我下棋啊，下到你那败势已定的局面时，你总是说要去洗手间。 这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嗯，只要你一回来啊，就污蔑我的清白，污蔑我什么耍赖，动了某个某个棋子儿。因为啊，没有旁证，咱们用句文言词说，我真是百口莫辩，比窦娥还冤呢。眼看着稳胜的一盘棋就被你啊搅乱了，重新再下了。 嘿，看来啊，这小何和佳佳下起棋来还真是没理可讲了。要不这小何不爱跟佳佳下棋呢？其实啊，这小何不再和佳佳下棋的理由啊还有好几条呢，咱们一会儿再听。俗话说呀，观棋不语真君子，可是就有那些非君子们，看见别人下棋啊，老是爱那儿支招，轮到自个儿下棋呢，嘴里也不闲着，别提多气人了。这种人呢，上个世纪80年代好像更多点儿。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当年讽刺这些人的一段经典相声，来自杨振华金饼厂的下象棋。当然了，您要是没看过那个日本电影《追捕》啊，听这段子可能会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您要是看过这部电影，那重温这个段子绝对是特别的过瘾。一块儿来听听。 下棋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棋风啊。 应该呀、啊、 互相学习，采长补短。 哎， 有的就不这样了。 怎么回事？ 满嘴是话 啊， 不是下棋呢， 干什么？ 那是斗嘴呢。 是吗？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怎么回事啊？ 晚上没事了 啊， 要想出去下盘棋。 哦， 一进胡同呢，嘴就不闲着， 就开始说， 哎，哎呀，这黑棋可悬了啊， 哼，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呀，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开始说风凉话，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士呢，还拿着，赶紧跳马，跳马塞上还有劲儿，我告诉你，你信我话，跳马没错，你跳你。 跳啊！ 哎，先别跳，先别跳。 怎么了？ 那还别着腿儿呢， 别腿儿都不知道。 下棋那边不愿意了。 对， 干嘛你啊？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 啊？是啊， 你瞎嚷什么呀？ 啊， 脑子都让你给吵乱了。 哼，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 怎么着？ 让给我，我来，我来。 啊， 你个臭棋篓子，你简 直真不客气。这位 哪位不起来呀、 啊？是、啊， 他愣给薅起来了。 哦， 你站在这儿。 呵， 你跟我小两手呢。 嗯， 来来来，重来重来，摆上重来， 真来一盘。 嗯嗯嗯，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你看看， 当头炮， 跳马拱足出车，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啊， 这脸上就开花了， 哦， 这嘴就不闲着了， 干什么呢？ 哼哼流行歌曲。 什么歌曲流行啊？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他唱什么呢？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啊， 就唱那个啦啦啦。 是啊，怎么唱？ 快走快走啊， 快点啦呀啦，你啦的你啦呀啦，啦呀啦，啦哒咪哒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 嘿，梆！ 怎么了？ 把对面车踩住了。 哦，马踩车了。 对面的汗刷就下来了。 要收旗呀！ 哎呀， 啊， 踩我死车！ 对，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嗯。 他那马搁哪儿跳过来的呢？ 你看看，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你干什么来的？ 妈，我光听他那拉拉拉来着， 多耽误事儿啊！ 现在你让人家思考啊！ 对， 他嘴还不闲着， 干什么呢？菊梅兰，你的呀菊梅兰，菊梅兰。采完你去我还采吗、哦、拉呀拉拉呀拉拉呀拉拉拉拉呀拉拉呀拉拉呀拉 你看看快走快走喂、 哎、 嗯象棋不是象面你别老那么看行不行我说 什么词儿这是 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离了我说 嗯 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不、 哎、至于这样吗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 哎、这何必呢 他这么一催呀、 啊啊、 对面走得急一些、 哦、 让他连吃仨子儿 是啊 吃你就好好吃啊 对 他这嘴不闲着 又说上了 哎 啊 对不起对不起 啊 吃你鸡、 哎、你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 哎、哇 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连吃仨子了 我第一吃了你的车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 嗯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哎哪儿的事儿这是啊 因此我杜秋冬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 断这怎么回事啊 将军 将军了 将军你就好好讲啊 对啊 还这嘴里伴奏 伴奏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呢 哪段啊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怎么伴奏的呢 姜 姜了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姜姜姜姜姜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姜姜姜 我的脑子全让你给搅乱了我说 这是下棋吗 这边糊里糊涂的就把车拿起来了 要走车了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 啊 还又说话了 又说什么了呢 走啊走吧 嗯 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嘿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嗯 去吧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什么都管 下棋那位一听妈这什么规矩这是 是啊 还不让往两边看 啊 我不走车了 怎么着 把马拿起来了 要跳马了 要跳没跳这功夫 啊 他又说话了 又说什么了 跳啊 啊 跳吧 嗯 赵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啊 唐塔也跳下去了 啊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嗯 你倒是跳啊 哎哪来一枪 没有一枪 怎么回事 一摔棋子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是啊 他又说了 又说什么了 这下有决心了吧怎么刚才你害怕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能不发抖 这功夫把对面那位气的 啊 脸也白了 你看看 嘴唇也青了 是啊 干张嘴说不出话 什么样 全都这模样了 你看看 哎 这何必呢？这个 小娜，你就别说了。 对呀、啊， 我还说 说什么了？ 哎，别，这干嘛下棋？你瞧你那模样， 这模样 跟那横路径二似的。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刚听完了这相声叫下棋，我也想起一个有关下棋的故事。说有两位棋手啊，在那儿对弈呢，坐在棋盘前头啊，直目瞪眼，全神贯注地盯着那棋子儿，谁也不言语，谁也不说话，就那儿不言不语地坐着。坐了多长时间呢？坐了5个钟头。终于啊，有一位棋手说话了，说原则上啊，我是不愿意在下棋的时候说话的，我也反对这种做法。可是都坐这么长时间了，我也不得不开口的问问你了，现在咱们究竟该谁走下一步棋了？您说这棋手对弈要是到了这个份儿上啊，我这棋也别下了。我觉得小何和佳佳下棋的时候啊，虽然没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小何呢还是决定不再跟佳佳下棋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刚才小何啊说了3点，下边啊还有好几点呢。 小何，和我下盘棋吧，这次你先走，我再不去洗手间了，成不成？ 不成。为了我男士的气度和风度，这些我都能忍，但我还是不和你下。 你这就不对了啊，大老爷们儿的小肚鸡肠。说实话，咱俩这下棋的水平啊，是不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虽然我就稍微比你强那么一点点吧。 对，两强相遇，耍赖得胜。 嘿，我说小何，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咱没完。谁耍赖了？ 你还没耍赖呢。你常常利用我点根烟倒杯水的机会偷偷移动棋子，致使本来针锋相对的局面一下就被扭转，结果当然是你胜我败了。 我是那样吗？你这是冤枉我。 行，我不冤枉你。你以为我不知道呢？您那视力 1.5， 我呢高度近视，每次都是你充分发挥你的优势痛击我的劣势。 什么什么？我怎么了？ 哼，每每下棋下到关键所在，你就移动身子挡住射在棋盘上的光线，让我误走棋子儿。 那你看好了再走啊，这可不能冤枉好人哈。 还不光这一点啊，你还经常耍伎俩误报军情，说我眼镜上有根头发有点灰尘，于是还假模假意的帮我擦两下。我在朦胧的视线里走棋，结果经常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人家关心你嘛。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看这佳佳和小何肯定是说不清楚了。其实不就是下棋吗？啊，就是娱乐，这跟打扑克一样，开开心心才是最重要的。您还记得当年春晚上黄宏跟侯耀文表演那小品打扑克吗？人家那是拿名片当扑克来玩，那才真是有创意呢。 黑桃 K， 红桃尖， 老同学， 老同学， 哎呀，我都来得及了， 哎呀，快，干嘛去？ 回家。 啊， 你呢？ 回家呀。 啊， 你现在干嘛呢？ 哎呀， 哦， 小采购。 小采购。 哎呀，当记者了，老同学。 哎呀，马马虎虎。 哎呀， 别。我一看见你啊，我想起咱们小时候来 啊。 咱们小时候，咱们班是54个同学，用54张扑克牌命的名。 那个时候淘啊，哎，我说， 嗯， 咱再甩两把，找找过去的感觉。 好啊，拿扑克， 哎， 快点。 哎呦，我没带。 哟，那怎么玩啊？ 找个什么东西代替？ 拿什么代替这个？ 哎， 啊， 用名片玩。 说吧，怎么玩？ 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 好， 大管小，输了喝酒， 跟军棋一样。 我先来。 说吧。 组长， 科长，喝。 科长， 处长，喝。 处长， 局长，再喝。 我不喝了。 怎么了？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这不是层次高低 啊， 是你水平太差。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我照样可以赢你。 你过来， 你换换。 哎呀妈， 矫情， 矫情。 来， 哎，你这把牌多好，哎，要啥有啥。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那是。 说 没关系，看这个，六个科长，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看这个 啊，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科长、处长、局长，三闪一条龙。 我这可是真顺， 我这是真龙，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理多顺啊！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这个。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别忙，别忙，别忙， 说， 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洗在一块儿， 抓住啥算啥， 公平合理。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拿新的， 拿新的。 哎哎哎，别动我包。哎，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差等一兜子。 好，你吧。 我洗。 好， 现在这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啊？ 你 说我要哪摞？要这摞。 眼神还行。我，哎呀， 嗯，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啊，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啊，我采访过他。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 那就快出吧，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这个。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说 一个副经理， 管上经理， 管上总经理， 押上董事长， 管上秘书， 管 上。 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啊，这是女秘书。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出牌，来来来。 好。 哎 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吗？ 那我换个男秘书。 哎呀妈呀！纸牌落地，看这张，电影明星。 电视明星。 哎，不行，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哎，这好说。 哎，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压上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别着急，别着急， 来来来， 别着急。 哎， 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不就300多块吗？ 哎，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我说 3万。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你 没用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 出这张看着啊。 哎， 药厂厂长， 假药厂厂长， 假 药。 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2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来来， 要这么讲吗？ 哎， 管上你，摄像师。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我喝酒。 俩大夫， 一个兽医， 一个兽。一个兽医能管2个大夫吗？ 现在兽比人金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穿个红裤衩。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别胡说了啊， 是不是？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 我告诉你， 胡说呢， 就这个狗 啊， 做了个 CT 花了上千块。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少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这能报吗？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了，报了。 哥， 你哥， 这张名片给我。 哎， 啊，说， 市银行行长。 哦，毙了，公安局长。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喝酒。这酒喝得痛快， 哎，该喝。 运动员， 大球星， 教练， 外国教练。 哎，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外国教练有本事，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来呀，来。 好，别着急， 嗯， 我小管你一下， 嗯， 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那么的 啊，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老同学， 怎么了？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 嗯， 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告诉他们， 嗯， 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听完了黄宏侯耀文表演的小品打扑克啊，我在这儿跟您说一件打扑克的趣事。说有三个学生啊，上课玩扑克让老师给发现了，老师走过来说，你们上课啊在这儿玩扑克，你们像话吗？这其中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爸是医生，我以我爸爸的名义歧视，我没玩扑克。第二个学生赶紧说了，老师，我妈是律师，我以我妈妈的名义歧视，我也没玩。老师走到这第三个学生跟前了，赶巧了，这学生啊是个孤儿，没爸没妈，可一时也想不起来向谁发誓了。那灵机一动说，老师您看我一个人能玩得起来吗？把他们都给招了。行了，来听这首林依轮演唱的1234567，一首唱童年游戏的歌。咱们歌曲过后呢先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再来听听小何他们家的故事。一会儿见。 是谁在不停地张望，等待下课把世界叫醒，背着书包啪嗒啪嗒去玩耍，玻璃弹珠在叮叮当，上树下河天黑得太快，听到爸爸妈妈叫你回家。你记得吗？却像秋天的花越来越少了，你怎么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就算刮风下雨都不怕，就怕爸爸妈妈叫我回家。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一起来做游戏。